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司法院积极推动大法庭制度，拟定了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行政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通过，未来大法庭成员兼任庭长者不得超过1/2，而且应将大法庭没有依法言辞辩论，还有专家证人没有揭露应揭露事项的法律效果和准用规定，写在立法理由中。此外，新法上路就将废除原判例制度，为了防止释宪可能出现空窗期，应该给予3年缓冲。立委认为，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51条之8规定大法庭应言辞辩论，但没人可以管得到最高法院法官。条文上应该讲清楚，如果大法庭没有言辞辩论的法律效果。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指出，这部分准用民事诉讼法规定，大法庭如果没有言辞辩论，诉讼程序违法的部分将由原承办法院计受，未来当事人可以主张终局判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依此申请再审。2018两岸企业家峰会今天在中国大陆福建省厦门市登场，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开幕式致辞，建议一带一路商机给予台商保障比例。萧万长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大陆经济承受新的风险和考验，也冲击台商在两岸建立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代工、出口模式。同时，在很多产业领域，大陆供应链崛起，也让部分台商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影响两岸企业合作意愿。萧万长呼吁，未来应该朝五大方向推动两岸企业合作。首先建立协助在大陆台商的有效机制，在资金、土地取得，还有市场机会分享、环保、税务方面提供有效协助。第二，建立升级版的两岸企业合作模式，从量的合作转变为质的合作。第三，促进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合作。第四，扩大服务业发展及创新合作。第五，推动一带一路共拓海外市场的合作空间。萧万长建议中国大陆保留一定比例的一带一路商机给台商，确保参与合作机会，提高支持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之后，双方同意贸易战停火90天，美国暂时不会在明年元旦就加征中国进口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中国承诺扩大购买美国农产、能源和工业产品。但是路透社报道，中国交易商认为，现阶段中国课征美国农产品报复性关税依然过高，要等这些关税撤回才能履行承诺大量购买。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中国报复性关税重点之一就是美国的农作物，包括了大豆、玉米、高粱和小麦，都加征25%关税。中国买家指出，高额关税拉高了产品价格，川习会后承诺的大量购买根本无法实现。如果中国不降低关税，交易商怎么买美国作物？中国交易商透露，唯一可能在关税撤回之前就购买昂贵美国作物的就是中国国企。如果非得要买，政府可以要求中储粮集团买，因为以粮食储备来说，这样的关税可以接受。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4点，来到10083点，成交金额1435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509点，跌幅2.26%，220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点，跌幅1.17%，21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26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79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3点，现在269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1.08%，3156点。花莲县瑞穗乡巴德路一家私人瓦斯钢瓶灌装厂今天中午气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队救出了一名叶姓男子送医急救，火势已经控制住，至于起火原因还要调查。这个瓦斯工厂没有登记在消防局列管的名单内，县府将依法开罚。

表现出很疑惑的样子呢？ 就我有点好奇，刚刚那个澎湃很电影式的开场是为了今天的一些节目内容做准备吗？ That's right 哟。 刚那个我听起来很像是比如说金刚的团队要登岛了，还是 你竟然不知道第一首歌在放的是什么歌？ 是什么？ 你还信誓旦旦的说你想要重启《仙剑奇侠传》的广播剧计划？ 哎，我真的听不出来，那是《仙剑奇侠传》。 Yeah， 叫做《风雷响起》。 你现在讲《仙剑奇侠传》，有人知道吗？ 就是可能，我觉得现在下午的听众会知道啊。 哦， 小朋友们是不知道， 很难说， 因为小朋友们连广播是什么都不知道。 嗯，他如果是刚进社会，被他的同事说，欸，我们一起听节目，或是他的办公室强制开了这个，他可能就不知道。 Uh-huh. 就像我们新来的柜台年纪非常轻，刚毕业， 嗯， 他在多年前他也说他曾经是清点教徒是一样的。 骗人，骗人！ 他昨天自己跟我说的啊。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也欢迎你呢可以直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呢，我准备了一则我看到的文章，笑呵呵的文章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好久不见的青春之歌时间 啊，对对对对 ，yes yes。所以呢，第一个小时的所有歌曲也会跟我要分享这个有关系。一开始的风雷响起，其实我今天一开始是想要问说，哎，请问一下，我可以放陈雷的《风景桃》吗？ 好像不行哦。 对，所以我就 我以前好像唱过《Good Night》，然后就被 mute 掉。 哈， 就是好了。 哈，那如果你唱前两字，我唱后三个字呢？《风景桃》 主管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闹。 对，然后没有办法放陈雷的歌，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文章就是关于 陈雷。 雷。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文章呢，其实就是跟雷有关。但是要分享雷呢，我又觉得好像应该要从头开始，因为毕竟，其实你知道，收听广播还是有比较多年纪稍长的长者，他们会不知道你们说，哎，你很雷耶，那个雷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大自然现象，雷电交加的那个雷？ 对对对对，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需要，就是一些 background story， 一些背景资料。 嗯， 所以我们就从最源头雷。在现在的网络用语跟年轻人用语当中，雷到底是什么意思？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Epic High， 这首歌叫做《暴雷者》。一开始这个雷到底是怎么用成现在的流行用语的呢？其实跟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像，叫做 Spoiler。Spoiler 就是现在台湾只会说暴雷，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五在做那个 诚实 电影预告的时候，那因为是电影预告，所以不会爆到雷。可是如果我是看完电影，然后我把最后这边讲出来， 人家会说， 你知道吗？无敌破坏王二最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暴雷必须死，这样子、就是说这叫暴雷。那为什么叫做暴雷呢？哪来的这个为什么？ 从哪来？ 从哪来？ 哇，我今天会学到很多新知识哎。 一般来说呢，在台湾的暴雷这个用法起源于日本的御宅界。御宅界呢，大概就是21世纪初期开始，差不多18、19、20年前那个时候呢，网络漫画的讨论会加上 Neta 巴雷， 什么东西被揭晓了 ？Neta 巴雷就是要对 对, 對要揭晓了、可是那个巴雷最后，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日文，所以 Neta 巴雷有人呢在台湾就会说哦是捏他，是捏他， 哦捏他， 然后有人会只知道最后一个字，那就是雷，就是雷。 哦、 那么现在呢，你在网络上的很多论坛，不管是 PTT 啊、什么 Mobile 01啊、妈咪宝贝啊等等的，如果有讨论到，譬如说，都会有一个防雷液，或者有防雷线，这个意思呢，都是说我之后可能要剧透了，我之后可能要说一些就是大家还不知道，可是我可能先看到了的东西，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在很多看剧的时机是很不一致的，就像我现在在追的剧，可能是 你不爱追男朋友吧？ 不是不是，我现在追的剧可能也还是前几季的，就是我现在才追到2017年、那如果你已经追到最新的话，你再跟我讲的话，你可能我就会爆雷、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在讨论的时候，他会如果后面有剧情会剧透，或是后面有一些不想让大家知道的藏起来的彩蛋等等，都会先有一个防雷液、防雷线、雷剧情泄露。雷。现在呢，这个爆雷、防雷，除了是剧情泄露之外，年轻人更常用的“雷”这个字，是在说你这个人做事很差劲，或者你的技术很糟糕，就直接说你很雷耶，你很雷， 雷队友， 你很对，就是一起在打游戏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会拖累我们全队的人，这个人就是雷队友，很雷耶。现在说这个雷队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网络考证比较困难一点，有人说是从中国来，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新用语都是从中国来的， 接地气， 对，就是 简直泪目。 怎样？访问完葡萄不愤怒之后，喜欢泪目这个词？ 泪目是陆毅教我们的。 哦，是陆毅啊， 是陆毅 啊，是陆毅。 葡萄不愤怒教了什么？ 放飞，干脆放飞了。这个雷呢，有很多种的解释，就是说你这个人很雷，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调侃或嘲笑你技术很低劣，做事很糟糕，有很多种解释。一种呢，最直觉的，可能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中国古代传说，如果上天对某人行为极度不满的时候，那个人做了很多坏事。 我知道，四个字，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另外呢，这个成语很常在香港的古装电视剧当中会发毒誓。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如果没有的话， 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嗯， 所以就是很撒狗血嘛。嗯，那这种海誓山盟呢，就常常会说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就引申出这种感觉仿佛被雷劈到一样的冲击力，所以就是把它简称为雷一个字，你只要用雷就觉得很言简意赅又生动形象，所以很快就流行起来了雷这个字的流行语。最近几年呢，流行一种网络文学，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啦。这种网络文学叫做修真类的玄幻小说。 修真类是什么？ 修真类的玄幻小说呢，在讲里面的人物大部分就是类似中国古代那种求道要修仙，就是道士要修成仙人这样子，然后试图呢要获得超出常人的能力，因为他要成仙嘛，然后想要逆天而行。所以呢，如果当这个人物的设定到达一定的修为，他快要有逆天的能力的时候，老天就会为了阻止他，降下劫雷。然后呢，就是要让试图在肉体上直接把这些人给消灭掉，让你没有办法再就是 成仙， 对，成仙挑战上天。好，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小说的流行，让读者开始在关注最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谁被劈到。 你说去查真实案件吗？ 对，只要有雷雨啊、有天气啊，或人或东西被雷电击中的时候呢，就会戏谑的说，然后就是用画网络漫画的方式，把人画成头朝下、直挺挺的跌倒。那这个雷就变成了以前会说晕倒啊、绝倒啊、faint 啊，网络流行语，就是中国曾经有说，比如说，发生一些事情，我简直晕了啊！就是那种讲说哦，真的是绝倒，就太夸张了，就是我不敢相信，就是我晕了我，就变成 雷 雷，直接用雷来指某些事情令人极度惊讶，所以呢，以前会被搞得晕倒的事情，就直接说自己被雷到啊。接着下来呢，还有一个用法来自于你最喜爱的日本桌球女选手 服务员爱 Panasonic。 服务员爱在北京奥运会时有一段发言，她说啊，这一段给你说好了，在这里 不是说不要随便模仿人家外国人的腔调吗？我看看哦，在中国，在中国头上不要戴白花，白花在中国是只有丧礼上用的。我有一次用白花扎了个花圈送给汤教练，他当时就被雷到了，那叫勃然大怒。 总而言之，今天的雷背景文字教学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知道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请广播女神来示范一下雷有几种用法。雷在现今用语当中可以用动词，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做名词使用。 是，当动词使用，比如说未来你在看欧马克的 YouTube 频道，看那个跟拍到你家这一支即将要上映的影片的时候，你可以说天哪，我被那影片雷到了。 被雷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说什么意思？那一支影片有什么好雷的？ 就是可能你期待很高，然后就发现 你根本造句在乱用。 不是这样吗？ 动词还有什么动词被雷到了？ 那个人的舞蹈真的是雷死人不偿命。 雷死人其实应该是难看的半， 这有点让我困惑了。因为从眼镜开始慢慢看，从头开始听，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负面。 没有，其实很负面。 真的吗？ 很负面， 就是我很震撼啊。 现在大部分都变很震撼，就像我给87分不能再高了，我现在随便用87，大家会觉得我在骂人，但是87的原意其实是很正面的，可是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偏掉了， 负面化了， 对，现在完全负面掉了。 嗯，当形容词使用的话，他说：“哎、欸，你有看到那一个飙车队吗？真的是巨雷耶！”这什么意思啊？ 巨雷 就是很。下一句我们可能是不是比较能理解？你看看娱乐圈里的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要雷。 嗯哼。这个雷就是很常用，最近说雷队友啊，你真的很雷，你做事很雷的雷，形容词的雷很常用。 如果是当名词使用的话，哇，你看看他画的那一个妆容，简直是惊天动地的神雷。 意思也是很丑的意思。 真的耶，这都很不 OK 啊，超不 OK 的。 最后最进阶的用法，我们请广播女神来试试看，我们直接用一句成语。 哎，天雷阵阵，气死我了，没费啦。 发生了某件事情，可能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天雷阵阵， 连带的来，你就说天雷阵阵， 谁这样用？你没告诉我，天雷阵阵，气死我了，没废啦，那没废啦。 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 focus， 不要扯一些就是会让那个，就是我们的路径会偏掉的事情。 哼， 没废啦，没废啦，没废啦，就没废啦吧，你就是放过他吧。我们现在努力的在讨论是雷这件事情。 OK。 进。放松，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Sing it！ 首首经典，热血沸腾。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80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妈妈，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巴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电到拖100，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倒掉水和饮料；脱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100，液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电到拖100，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农泉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三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号，义卖商品有远雄秀厨提供10张一组的自助餐餐券，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上个段落呢，为大家准备好了雷的背景用语之后，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看到了，是子怡吗？子怡说的，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嗯， 他说现在的雷呢，其实就像踩地雷的感觉。 踩地雷的感觉， 大家应该就是有玩过以前 Windows 小游戏踩地雷吧？ 我想长辈应该都知道， 就是你要找， 我最爱玩这个。 对，你要按，然后如果你不小心按到地雷的话，砰就爆了，游戏就结束 了。马上按中间那个笑脸，再重来一局。 对，所以就是那种感觉，现在的雷的用法就是那样，踩地雷。 我随便转个频道，听到这节目， 被雷到了，真雷！这节目真雷， 大概可以这样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 我差点忘了你是要分享文章。 请问一下，你是雷队友吗？ 嗯。 中情局有一份耍雷指导手册，教你简单的破坏团队生产力。我必须要先说，这篇文章呢，看的时候真的是逗得我呵呵笑，然后呢，看到最后我甚至有点质疑它的真实性，我想说真的假的啊？嗯，我还去找了 CIA 的原文出来看， 真的有找到， 真的有这一本小册子，真的有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在1944年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CIA 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所发表的秘密小册子，叫做《简易破坏野战手册》。 嗯， 这个简易要破坏什么呢？就是破坏，希望这些盟军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地方已经被占领了嘛， 嗯， 被占领了之后呢，就是譬如说法国被占领了之后，你还是维持了一个法国政府啊， 嗯， 那你要怎么样在就是这个政府当中搞破坏，就不要让那个就是太有效率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手册。那这个指导手册呢，是在64年之后，在2008年10年前的时候公开在中央情报局的网站上面，告诉你如何在日常生活、工作、组织当中，不管你是担任领导人还是员工，你要如何去降低生产力？你要如何去削弱组织的士气呢？ 就是要破坏它，欸。 Yes。每天呢，我们在这边做节目，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们一边上班，一边就是在 APP 上面。 同事很讨厌，老板很讨厌，这间公司很没有制度，压榨员工。 说同事有多雷，多雷，多雷，我们就来看看有多少人中了这一些，或你的公司有没有中这一些雷指导手册所教你要做的事情呢？如果你要简单的破坏团队的生产力，耍雷指数第一条，在组织里面你一定要坚持遵守程序规则，你绝对不要走捷径。 你一讲这个我就完全明白了。 真的假的？ 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字会有疑问说，嗯，对啊，就是这个有什么错？这要照规则走啊。 但有的事情明就是可以简单化，不行不行不行，你这个一定要先就是这三个章有顺序哦，你要先给他盖，我看到他盖完之后我才能盖。 这 没有啊，就是这个通过，你们就是都要你们审核，你们就都没有没有，对啊，我们通过，对，都我们通过。可是就是我， 你最近是遇到这些事， 我要先看到会计部的章，我才能盖这个章，就累死错。 程序规则，我们一定要坚守，坚持遵守，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走捷径。雷组织第一条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接下来是你要尽可能的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陈述各种事迹，还有你自己个人的经验，来呈现你自己的观点。在开会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当年啊，我那个时候， 各位，在你们还没有进公司的时候，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其实我就进来了。在这个电台公司之前呢，其实我在别的单位先待过一阵子，在那边待过了5年，我在那边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在那时候也认识一些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把那一套理论呢，我就带到这个公司来，然后就 长篇大论。哎，打断，打断，stop， 不要破坏这个节目的组织，谢谢。其实这个呢，在政治上面非常常使用，政治学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什么？ 就是他故意在讲话的时候呢，我就反正我讲话我就 兜圈吗？ 没有没有，讲话我不停嘛，因为这是我质询时间，我就要狂讲，讲到每个人都倒为止这样子。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就的确议员你有这样的权利，但就是比看最后谁体力好，然后他们可以，我印象当中有很夸张的，就是那种连续发言十几个小时的那一种，就是要。这是我的时间，我就要一直讲，一直讲，但你要想，他在1944年就已经写出来了，我觉得很厉害。对，尽可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另外呢，第三点就是为了要广纳更多的意见，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让这个会议呢越大越好，永远这个会议永远不要少于5个人。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哦，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只要多一个人，人的意见不只是加倍哦，可能会加很多很多很多。譬如说刚刚上一个段落好了，然后我想要讲雷，可是吴玛丽看到例子以后，她就会想要讲说，那你要告诉我梅费拉是什么啊？但那不是我要讲的啊，那就会让我们的就是会变得没有效率。所以这边你如果要破坏一个组织，你就必须你不能维持精简的会议，不能有效率，你就要找很多很多人来开会，不同部门是不是？来来来，我们都想要知道你们的意见。 每个部门本来就都要派一个人啊，这没错啊。 然后不同部门有不同部门的本位主义嘛，对不对？比如说会计部或是财务部，当然重点就是钱啊，我要省钱，我要干嘛的？ 企划行销。 对对对，可是如果是业务部的话，说没有啊，我们就是要送这些礼物啊，这些的确是要钱，我们要有经费才能做这些。然后行销也是，我们就是要砸预算，我们才有办法做到啊。所以本位主义就是会冲突蹦蹦蹦，那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情。所以这一点，如果你要破坏一个组织，你就让你的会议越多人参加越好。接下来是讨论越多无关紧要的议题越好。 但无关紧要的议题， 找了大家来开会以后聊的是无关紧要的议题， 这不会被骂吗？ 啊？欸，我遵守程序规则，你怎么可以骂我？ Okay， 我都照着规则来， 你不要用你那眼神看着我。 然后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我们要钻牛角尖的使用精确的用词。精确， 这什么意思？ 最近又很流，Hold up， don't really give 比如说现在在讲韩流好了，说高雄市长的韩流，韩国，你说韩流，什么是韩流？请你 定义韩流， 准确的使用高雄市长韩国瑜，不要叫韩流 哦， 请精确，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会议遵照程序，每个人都能理解精确的用词。坐在高树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老婊子们爱装酷。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浓妆艳抹勾心斗角在嫉妒，谁在伤心害我倒退好几步。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然后在召开新的会议的时候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考上一回会议的决议事项。这听起来很正常啊，对不对？请大家再重新思考决议事项的可行性。你现在是在忍耐要发怒的怒气吗？还是你在想？ 就是我在想，像如果在一间公司里面，然后我真的遇到一个开会召集人，他一直都用这种方式在呼喊我，跟对我就笑笑的喊话的话， 我们成功的击败德国人了。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坐在高树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老婊子们爱装酷。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浓妆艳抹勾心斗角在嫉妒，谁在伤心害我倒退好几步。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I'ma see ya,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还要提倡谨慎的观念，我们做事要谨慎，要提醒同仁们做事循规蹈矩，千万千万要避免冲动行事，以防日后做事会困难跟尴尬。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个还好吧？对对对，这应该是应该要做的吧？但你要想，就是他们在做这个手册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反而就是更难以做事。就是现在很多，也许有些大公司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照规定来啊。然后如果我有自己想做事情，就会想说，算了，我多做这个干嘛呢？可能就会被骂或者干嘛的。然后多做多错，那我还是不要做好 了。 对对对。好，接下来是身为管理者，管理者你要怎么破坏这个组织呢？如果你是个管理者的话，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你永远先分派不重要的工作。你都先分派一些很简单的工作，然后呢，要把重要的工作分配给效率低的员工。然后在不重要的产品上面，你要坚持落实完美主义。只要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瑕疵，这个不行，驳回重做不行，不行。 就是指那种你的那个文字，讲说你这个上面你可能不要空白留那么多。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会说，这很重要耶，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我的同学在外交部，他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被他们上面退公文， 都是因为上面留白， 很多被奇奇怪各式各样的方式退公文。推到真的每天十点下班， 都不是内容问题，都是可能格式问题。 推到身心俱疲的回家，隔天醒来又要再战。为了要降低士气跟生产力，你要对低效率的员工很友善，还要给他们不应得的机会。 怎么没有推出一款这样的游戏呀？ 有破坏组织的游戏，对不 对？对，你如果成功搞垮一家公司，你要先判断，然后有四个选项，给他奖励，给他惩罚，给他什么？ 因为很多的 App 都是教你如何，比如说管理公司啊，当一个领导人啊，皇帝后宫啊， 我才不要玩那个嘞！ 我要玩破坏的， 我要玩这个。 然后呢，有很多关键任务的时候，要干嘛？你知道吗？ 有关键任务的时候 要开会吗？ 对，你哎、欸，这款游戏你会破关耶、欸！ 各位同仁，不是，就是关键任务来了，我们要好好思考。 对， 我们一定要成功。 对， 成功就是要小心谨慎。 是是是是。然后你知道开会要回到刚刚我上面讲那些，有没有？ 我们要确保 要广纳大家所有部门的过来，然后确保程序规则不走捷径，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很钻牛角尖的精确用词。 对， 在开会之前，我们要先参考上次的会议决议，然后要大家要重新思考这个每一个决议的事项可行性，这样子。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谨慎，要谨慎哦，要非常非常谨慎。最后，请化简为繁。身为一个主管，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你必须同时要三个人批准过后才能做。嗯。好了，刚刚是主管。最后，如果你不是主管，你只是一个小员工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嗯，工作时切记要温吞， 慢慢来， 尽你所能用的各种干扰中断工作。表现笨拙，并且把错呢都归咎在外在的工具设备。哈，就是那哎呀，我犯错了。 没有啦，这个是电脑键盘它按不下去，你看，你看，你看。 嗯，切记哦，你切记，你一定要抱怨是这些外力让你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对，绝对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些外力。 WiFi 的错，印表机的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或是甚至外力，他可能可以怪其他同事，哇，引起人纷争更好。绝对绝对不要传授任何技巧跟经验给比较菜的同事， 这真的很可怕，这真的不行啦！ 因为他真的就是要破坏这个公司啊！ 这，哎、欸，可是有很多人心里明明没有要破坏公司，可是大家为什么都会很 follow 这条准则走啊？这好像是基本款中的基本款。 对啊， 留一手。 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笑， 哈哈大笑。 但其实这个社会上，或是你的公司里面，就是很多这种人，他就是会，就是我不要全部教你啊，嗯，你自己去碰撞啊，你去摸索，我在带你耶、嗯，我全部教你了以后，我 你先懂那些基本盘，你先全盘了解那些基本规则，我再教你进阶的吧。 不是什么基本规则，你自己要去摸索嘛。我都告诉你了，你记不住啊。 那个键盘按不下去，不是我的错。 好，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份手册不是假新闻，我去认真过了。虽然听起来很瞎。但是这就是要破坏一个组织，破坏一个公司，破坏一个军队最简单的方式。可能你环顾一下自己身处的环境，你也会发现到，也许雷队友就在你的身边，也许他就是你的主管，他不知道是谁派来的，或是他与生俱来就具有这种 王者风范。 Yes。 待てね。劲歌金曲。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是你的笑容，让我敢做梦。尽全力爱过，毫无保留。会不会你也想？ 现在才明白，当时的爱早已无法重来，最深沉的思念

天上也人间。原谅我离开，还来不及偿还，你的爱就放下请不要有遗憾，我的爱。还会相见，相见某一天。 可能 有没有搞错？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宁儿跟陈奕迅一起合作的这首新歌《一秒》。在下个小时呢，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青春之歌。你有没有什么青春之歌？哪一首歌会让你勾起你的青春回忆的呢？欢迎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新闻过后下小时见。 我的心想被你偷走，相处的时光本来就不多，我又不太会沟通，浪费多少时间沉默，其实沉默是金，你了解我不喜欢刺激，所以你比谁都对我放心，从今以后你是我独立的蛔虫，每天晚上我们 roll 了又 roll。You are my baby girl， 虽然我比较像是 baby， I want your nipples， 为了你我愿意每天睡觉之前把牙齿刷干净。Yo， 每天晚上都想要跟你睡觉，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这是我们的生活，不拘泥于宗教、yeah。 每天晚上都想要跟你睡觉，半夜睁开眼睛看到你在偷笑。 Yeah. Oh man， 太下流了啦！ 还说的喜欢熊仔，也喜欢颜色。与熊掌该要怎么选一个？ I think I got the answer， How about 来我房间熊仔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最近比较累，我想早点睡。最近没人陪，才找我睡。早点约好，我就早点做好准备。只好先去旁边全家交点保险费。他一直找我睡觉，像有事睡着。我是他主治医生，他定时回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新民报》哦。 哈，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5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8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3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人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快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 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宗，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知名部落客贵妇奈奈和丈夫黄伯健的信力博全医美诊所恶性倒闭，积欠了上亿元的债款。台北市另一家台北银河医美诊所也同样无预警倒闭，员工领不到薪水，消费者求偿无门。台北银河医美诊所价格低廉，生意不错，十月底却恶性倒闭。原定11月1号到20号为客户办理退费课程转移，但是因为负担不了过多客户退款，提早结束办理。事发之后，康信负责人不知去向，员工怀疑老板早就捐款潜逃。2018两岸企业家峰会今天在中国大陆福建省厦门市登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出席发表专题演讲。他也提到，原本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要来当他的神秘嘉宾，但是因为种种压力缺席。虽然韩国瑜以健康因素以及筹组小内阁不便出席，但是郭台铭笑说，生病往往是最好的借口。郭台铭说，韩国瑜当选后，他想到韩国瑜想招商，所以就打电话给他，邀请他来两岸企业家峰会，可以见到很多企业家。韩国瑜也口头答应，还谈了时间。本来今天演讲的应该是他，但是因为种种压力，生病往往是最好的借口。神秘嘉宾没来，他只好再重新修改讲稿。中国基金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特级通知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这类第三方支付机构，躺着就能赚利息的日子只剩下一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备付金通知特级文件，规定支付机构应于2019年1月14号之前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同时支付机构必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销户计划，与备付金银行沟通，明确销户时间。换句话说，这部分的巨额款项将由人民银行接管。所谓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简单的说，比如网上购物，消费者必须要预先支付货款，这笔钱放在支付宝这类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上，等到收货确认，支付宝再把款项汇给商家，这笔预付款项就是备付金。无数笔的备付金聚集，加上结算周期的时间差，就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沉淀，产生的利息收入就能让支付机构赚得饱饱。人民银行统计，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总规模在十月底大概1.3兆人民币，支付机构只要吸纳客户备付金就能够躺着赚利差。现在人民银行要求支付机构把客户备付金存管在商业银行的专户内，支付机构明年1月14号之前必须要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贸易战暂时休兵的共识，白宫证实未来90天美方主谈为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将与中方洽谈关税、市场准入以及结构性调整智慧财产权保障。莱特海泽对中一向不假辞色，可能意味着美国将采强硬底线。路透社分析，美方由莱特海泽主谈，象征态度大转向。先前川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大多是由财政部长梅努钦主责。贸易谈判经验丰富的莱特海泽，才刚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敲定新版的贸易协定，也是川普政府里头批评中国最猛烈者之一。现在由他对中主谈，分析家认为，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想要达成贸易协议，不太可能。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38点，跌幅2.39%，成为22,03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2,11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0点，来到2,6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点，现在7,9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3点，27,1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1点，现在3,15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4点，来到10,083点，成交金额1435亿。高压回流带来偏东风到东南风，全台今天天气晴朗，温度节节升高。高雄市下午1:23来到了32.4度，打破高雄测站90年来12月高温纪录。高雄市12月的最高温原本是1936年12月17号观测到的31度。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晚上开始微弱风面通过，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总希望把最好的给家人，当然要做出最好的选择。2018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面进化升级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收复式儿童安全坐垫等配备。Volvo XC60 未来新生专案，享50期零利率，再送1年乙式车险。年终优惠25万，提前登场，速洽全台展示中心。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浓醇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三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号，义卖商品有小林眼镜提供 MLB 加 Naturally 99太阳眼镜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许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的，yes， 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啦。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有什么歌要跟我们分享吗？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哦，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属于你的歌曲，常常也会是很多其他人，也会唤起其他人的青春回忆哦。 我的残酷天使呢？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自然 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02-23-63-9955。 Hello，Hello， 你好。喂喂喂， 喂，你好， 请问是 久违了马克，我是新竹嗨歌赞。 嗨嗨歌赞， 嗨，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哦，有一首歌，那时候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助学贷款，就这一首歌让班上很多贷款。 哪一首啊？ Sacco 的 Rock Me Up Deuce。 Sacco 的 Rock Me Up Rock Me Up Deuce。 欸，我真的听不懂欸。 摇滚阿马迪斯。 摇滚阿马迪斯。 嗯。 那这跟助学贷款的关系是什么？ 我就用这个办很多舞会啊，顺便。 哦，你用这个舞会 哦， 用这个音乐办舞会，然后 对， 帮助你上学。 嗯，好。 拜拜咯。 谢谢你。 好，是有点感人，就是想说我要走咯，好咯。 对，他确定我好像听懂了。 嗯。 他觉得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听真是太难过了。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送给嗨歌灿 Rami 阿马迪斯。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吗？你， 马丽，你好，你是？ 好，你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史瑞克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 By the Way by Red Hot Chili Peppers。 那这有什么故事在其中？ 这个当初我那时候电视还很普及的时候，那时候转到 MTV 台，然后就看到他们的 MV， 哇靠， 很重 ，sorry， 哇，重厉害， 嗯， 这个节奏很喜欢， 嗯， 然后拍摄的也是很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那时候很强烈的就放在我脑袋中， 嗯， 之后我就开始很喜欢他们的歌曲，这样，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你对呛辣红椒的启蒙， 还有 MTV， 没错， 一瞬间突然被雷到， 对，90年代的也是经典啊， 好的好的，待会送给你， 好的，感谢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Es war umsonst, nur Artikel, es war irgendwie No Plastic Money, denn die meine Banken gegen ihn Woher die Schulden kamen, war wohl jedermann bekannt Er war ein Mann der Frauen, Frauen liebten seinen Punk Er war ein Superstar, er war so populär Er war zu exaltiert, genau das war sein Flair Er war ein Virtuose, war ein Rocky-Doll Und alle suchten noch auf den Captain Rock me up, my dick is fin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m a dance, I 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承载了你什么样的青春回忆呢？0223639955 Hello， 喂，嗨， 喂， 嗨，你是谁呀？ 哦，我是 Purple。 嗨 ，Purple，Purpl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哦，我想要点播那个杨丞琳的《暧昧》。 这有承载你的暧昧故事吗？ 嗯，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是宿营的时候有认识一个学长，然后后来就那时候还有在用 MSN，然后我就在 MSN， 对，我就是有一次聊一聊，我就在 MSN 跟他告白，然后结果 学长离线， 学长就消失了， 瞬间显示为离线变红色的， 他没有离线，可是他就没有回我，然后结果后来就是过了很久，我就说其实我是开玩笑的啦，就是你不要放在心上什么的。 好难过、哦。 然后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还跟我说刚刚去洗澡。 不可能，他已经看到，不知道回什么跑走。 天 啊。对啊。然后隔天我就跟我朋友，就是我就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就找我朋友一起去唱歌，然后就点了这一首《暧昧》，然后就唱着唱着就哭了。 但你跟学长有暧昧吗？ 就其实好像也没有。 所以你是一个 突然。所以我朋友就，对，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你干嘛点这首歌唱到哭？你们又没暧昧。所以后来我就破涕而笑这样。 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神来之笔，让你觉得突然就想跟学长说你喜欢他？ 就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 还是要放勇气。好了，暧昧这个需要勇气啊，需要勇气。谢谢你 ，Purple。 谢谢你，好，拜 拜。 Waiting for Danny the girl is singing songs to me beneath the marquee overlook. Stick left, cut shot, conch up, hooker. Skin that flick, she's such a little DJ. Get that quick, my street's been on the freeway. Turn that.To make a little leeway, beat that net, but not the way that we play. Dog town, bloodbath, ribcage, soft tail. Standing in line to see the show tonight, and there's a light on, heavy glow. By the way, I tried to say I'd be there. 以前 MSN 那张照片你都放什么？ 噔噔噔！我知道后期一直到现在，我好像都还是用这样的照片，就是 Daft Punk 二人组的照片。 哦。 以前有用过什么？应该也是有用过一些自己的，就是生活照吧，生活照截起来的吧。 嗯。 你以前用什么？ 我就是因为觉得好远好远，远到想不起来了。我知道我有用动物的照片， 羊 在抽烟。 对对对，我印象当中是羊，用了很久。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还要用其他的吗？想不起来了。 你早期用什 么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有用 MSN 聊过天吗？ 我们没有吧？有吧？ 我们用 MSN 聊什么？ 也是有用过 MSN 的吧？ 我们有用 MSN， 我们好像有加彼此，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用 MSN 聊过天、欸。 怎么可能没有？一定会有。又半夜睡不着，发现就是还是会敲一下的吧。 我们两个没有聊过天。 你现在讲这种死无对证的话。 你以前不是会备份你的 MSN 聊天记录吗？ 我没有啊。小时候觉得那些东西很重要，长大以后觉得谁会再去看啊？前几天我的手机。容量不足了，我就想要把 LINE 对话删掉。卡蒂奥说：“那跟我的对话呢？”我就说：“一起删掉啊！”哈，什么都几岁了，还在意这个？ 你删其他的东西啊？不是有时候对话你 LINE 找资料会蛮快的，你这样删了全部都没有嘞。 会有什么资料？ 就有时候说去哪边玩，然后什么时候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一些餐厅关键字。 算了啦，算了，都不重要啊，过去让它过去啊。Heavy glow. By the way, I tried to say I'd be there, waiting for.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来自于广播女神。 你不是要最后再放吗？ 广播女神昨天提醒我一定要放这首歌的呢， 因为我提醒她在2019年 Netflix 会上这一部，就是她算中二吗？因为我之前就很，因为她刚刚 你到底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新闻？ 就是我最近按的那一个 Netflix Facebook 赞，我就是之前没有注意过，后来发现哎，他们会想要分享接下来要上什么，然后就有说他们要上这一部动画，我就想到你说刚追完猎人，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定要追这一部，但是我昨天晚上睡前 你又想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对，我就想说以前看觉得就好好屁好喜欢，那现在这个年纪来看还会喜欢吗？我就有点紧张，我很怕你明天看完跟我生气， 就是以一个成人眼光再回去看小时候的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刚刚有警告你说看这一部的时候要把身心灵都退回到那个 先打预防针啊。哎呀， 以前还不是先看动画然后先看 漫画、 是还跟同学借，然后我挤在那个公车很挤的地方很暗，然后就是迫不及待我在车上就要看漫画， 天哪， 然后都也不太懂就是里面在演什么， 因为青春这就是青春苦涩的青春。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今天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谁？ 我是高雄的人，然后我要帮我同事点歌。 高雄的谁啊？ 高雄的都 娜。都 娜要帮谁点歌？ 我要帮我同事，他叫都娜，我要帮他点歌。 要帮都娜点歌，好， 是因为他太害羞，他要点开不了口。 总是 杰伦的吗？ 是。 我最近已经去了两家不同的餐厅，包括刚刚吃午餐的时候，也是整间店的周杰伦 repeat 因为他的歌单很长，就不用一直还要在想。 对啊。 他开不了口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现在没办法打电话进来吧。 他开不了的故事，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都在漫画店度过，然后漫画店播的歌就是周杰伦的《开不了口》， 哦， 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是不是多年后各个店家还是在播开不了口？ 对啊， 应该是他太红了，所以他任何歌很多店都会一直播。 那你等一下问一下 Duna， 就是他进漫画店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要上厕所的冲动，好不好？ 好，没问题，我等一下再好好访问他。 访问他， 拜拜喽， 谢谢，拜拜。 待てね。 嘿，心灵，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想念的终究会相遇吧。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不记得。金曲制作陈珊妮全力打造 Cindy 王心凌暌违三年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作，恋爱漫游中个个都

在暧昧真的是受尽委屈啊，但结果开了口以后，学长丢下我去洗澡， 而且学长还洗了2个小时。学长是泡澡加去角质吗？ 学长是贵妃出浴吗？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这一首歌曲我也印象很深刻。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同学，他有一个喜欢的，也是同班同学。嗯，然后他也是每天都听这首歌曲，好像听了这首歌就可以 会有勇气吗？ 就可以给他勇气，就会开口一样。 结果呢？ 他最后好像还是有开口，他有开口。嗯，开完口之后就是被， 也是不见2个小时， 不是直接狠狠的拒绝， 这比较好吧。 然后他回到宿舍就要求我们就是用力的打他，捶我，揍我，然后就，然后我们就还会先问说你确定吗？揍我，然后我们就打。 你就是有揍他， 打了一拳以后说 不够， 你这样叫揍我？揍我，用力狠狠揍我。然后其他，因为那时候我不在现场，我是后来，我是隔天听到的。这种听到一定会想说， 我 一定要狠狠揍啊！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可是在那个当下，你不会真的用尽全力去揍他，因为真的会受伤啊。 你揍他不行吧？顶多是扇他出一扑吧，就把他打醒的感觉。 赏耳光也很伤哎，伤听力。 就是你不可以打到耳朵，你打到脸颊。 很难啊，他那边动来动去。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接听你的青春之歌的点播歌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好的。 你是？ 我是王教授，又来了。 王教授的青春之歌是？ 哎，我要点那个 Mariah Carey 的 Hero。 OK。 因为这个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的演唱会，参观演唱会，非常有现场感。而且当时还邀请了一个美国女同学一起去看，她好高兴，回味无穷。Mariah Carey 的 Hero。 好的， 好，谢谢玛丽马克， 拜拜， 拜拜。 雷，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青春之歌，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哦，0223639955 0223639955。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你的回忆呢？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t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l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And that hero lies in you, 就在你的心中。0223639955 Hello, 你好。 柯玛丽，你好，我是台北的。哎呦喂啊！ 哎呦喂啊！哎呦喂啊！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有两首，而且我这两首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嗯、我跟你们分享，你们在这边选一首好了。 好。 我有一首呢是陈浩民的《爱海滔滔》。啊、uh-huh、然后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我跟马克是念同一个高中哦。然后以前呢，我就会一直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那时候我高一，然后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学姐，高三。 啊，你怎么不知道啊？ 对，然后每天就是放学的时候，她就会陪我从学校走到仁爱路，然后而且走到那个大安捷运站旁边那种人，那个附近那个仁爱路就很远，这样。以前都故意要走很远，结果呢，交往了。一个学期以后，他有一天就放了这首歌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你知道歌曲里面讲到什么是我不够好，然后所以才让你逃跑，这样我想说怎么会是我的错？后来才发现，靠，他脚踏四条船，高三呢、欸， 这学姐好炸哦， 学姐太炸了啦， 真的，而且我跟你们说，那时候。你知道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一直流眼泪，然后嘴巴虽然一直骂着但是眼睛就是泪，就是泪流不止。 他四条船都在延平里吗？ 哎、欸，没有， 应该很多，应该有很多其他学校的吧？ 对，我知道还有一个和平啊，还有一个成功吧？对， 很 不爽哎、 欸， 真的，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青春的一个打击，然后另外一个打击就是在飞碟电台。 哎呦，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关系。那时候我忘记是谁的节目，好像是范瑞金、流浪卓吧。嗯，我忘了。那时候呢是阿雅的那一首歌叫《壁花小姐》。嗯，然后呢，那时候阿雅在打歌，然后你们就有一个节目，哎，反正就是好像是他们的节目。然后呢，就说叫大家 call in 进来，然后要去唱那一段，就是阿雅那一段笑声。 好久就等今天一洒而光。 对对对对对，然后要唱那啊哈哈哈哈哈哈那一段，然后就 Super Dancing Queen， 对，然后大家就要 call in 进去哦，而且还要找五个人进去，然后就是要学那段笑声，而且那个音乐刚好到那一段就会停，然后你就要笑，笑完以后音乐继续，结果你知道在那场比赛里面，我居然拿到了冠军， 哇！ 赶快 call in 进来吧，请打铃， 哎对对，哇！6399955，太厉害了吧！ 拿到冠军以后呢，然后工作人员就又打给我，然后用戏谑的，就是你知道态度跟我讲说，如果你想拿到奖品的话，你要再笑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哈，很为难哎。然后他就说你笑笑看，然后我就啊哈哈哈，就笑了很多次，我大概至少笑了十次。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恨飞碟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大家就在整我。然后最后我得到的礼物居然是那个壁花小姐的手表。 手表， 对，然后我还戴那个手表上学，那时候还觉得很骄傲，现在回想起来蠢的要死。 好不开心哦！ 哇，你戴阿雅的手表上学，我觉得真的很酷啊，这就是青春啊！ 不是，我的青春之歌是不是很青春？ 这个就是青春，这就是青春。 对。 送给你泪流不止的歌好了。而且我现在看到爱海滔滔，我一直都想要唱白浪滔滔，我不怕。送给你这首歌。 爱海滔滔，好像可以跟那个跟另外一首歌混搭 合在一起。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的，哎呦喂啊，谢谢你的call in， 谢谢马克玛丽， 拜 拜 拜。 这不是李圣杰吗？ 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 痴心绝对。 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 默默我的泪， 希望你过得好。 好想知道学姐现在干嘛哦。 不知道学姐她的人生高峰是不是就在高中的时候呢？ 她一定会一直在追求更高、更高、更高的顶峰。 你确定吗？有些人的高峰就是在高中之后就开始走下坡啊。没有， 她最高的顶峰就是她发现真的很适合她的人，她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人也刚好喜欢她，然后现在是修成正果，非常圆满的结局。 哦，你要说她现在有一个好结局是不是？ 对对对。 不是，我说人生的历程，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就是会发光的年代。 嗯， 有些人可能很早发光，譬如说。你是，比如说以男生来说好了，假设你是运动员， 在保温箱那边就发光了嘛。 你是运动员，然后你可能打得很好，然后你是校队，所以那个时候很早你就会接触到大家的眼光，你就说哇，他很会打球，很帅，是不是？那可能是属于你的时代。但是之后出了社会以后。Who cares？ 你会打篮球，你会打棒球 ？Who cares？ 就是那你，所以很明显就是你的时代就过了，除非你有把那个某一种你的特质在你的人生后半段会继续发 光。 对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在国高中是明星，有的人到大学才发光，有的人到出社会就是工作能力被肯定，之类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想到当初在学校里面有发光的学姐这样吗？ 我可以想象当初一些发光的同学、学姐、学长，哦，那个学校其实很难认识学长姐啦，反正就是发光的同学。 那他真的很厉害哎。 所以我才说怎么那么照啊。但不是每个人就是你，就是小时候有大卫毕加那句话嘛，对啊，不是你小时候好像觉得活得很秋、很惬意，然后的。 但小时候是校刊社的一员。未来依旧非常精彩，这是我们精神领袖欧巴马克。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爱如海掀起惊天巨涛，我会以无坚不摧的力量让你知道，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的祈祷，希望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 嗨，那个马克玛丽，你好，我是凯特。 嗨，凯特 ，Hello。 好紧张，我第一次打进来。 凯特的青春之歌是哪首？ 那个两位仙女的那个如果的事。 两位宋公文的仙女，如果的事， 对， 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 有一点哈兹卡西呢，可是，不要笑啦，就是我有一任之前交往的人，然后那时候还在搞暧昧这样子，然后同时间他跟两个有在同时交往的人，然后。但是还没有确定说到底是他要跟谁交往这样子 哦。 对，然后那个年代就是还有无名小站的年代，然后他就在那个无名上面放了《如果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一听到就哇超级兴奋，然后我就赶快留言说问说是我吗？是我吗？ 哇，真的是好青春哦。然后嘞， 然后他就没有否认，他就说哦，这对啊，是你啊，这样子。 这样到底会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当下是开心，因为你觉得你被选择中了。 对，但是我后来 事后细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犹豫这么久呢？ 我事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好像他其实自己也不那么确定，然后感觉像是放两条线在钓，看谁先拉那个鱼饵的感觉。对啊对啊，然后我就先上钩了。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所以等于是这首歌让你上钩的。 对，然后现在想起来，而且那个年就是那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我同学或学长姐都会说，哦，就是搞暧昧的人会放的那首歌这样子。 那上钩是什么意思？就是 上钩就是我赶快跑去承认，去问他说是我吗？是我吗？ 但也没有后续，这样 后来就在一起了吧？ 对啊，后来就在一起啦。 那后来结束的方式是很伤心、很难过的方式吗？ 后来结束的方式是因为我们交往六年，然后 哇塞， 对，然后从我大一还是大二上吧，然后到我研究所这样子。后来是因为我去花莲念书这样，对，然后后来他也开始上班了，他在台北开始上班，所以我们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因为距离而分开。 对，但是也是觉得 生活圈不一样了， 生活圈不一样，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在改变这样。对对对， 好的， 所以就听到的歌就会想起来啊。还有马克玛丽，我要祝我要恭喜你们书写完了。 哦，谢谢你， 凯特，祝你的新书大卖。 被认出来了，耶、yeah！ 好的，谢谢你，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没有意思，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地去爱你。 请让我对你再说一次，请让我对你再爱一次， 请让我对你再爱一次，是几次相知又静止，让我忍不住想要告白，而我想 后的女生心事，岁末告白才是最震惊的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打开视觉的快门，感受千年古国的震撼冲击。 品冠旅游金质奖肯定，五星全包式 all in one， 专业的优质选择。 入住旅人评比第一名新塔玛尼精品饭店，感受浓厚的度假气息。 带你造访神秘吴哥窟深度与艺术，品尝异国美食。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你知道有种小三可以登堂入室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他就是三手烟。烟熄灭后的有毒物质会附着在头发、衣物、沙发、地毯或玩具上，影响家人的健康，对幼童的伤害更大。爱他们，现在就戒烟吧。爱不吸烟，为爱戒烟，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谢谢陶晶莹，全面数位下载中。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会不会你也想？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年的年底呢，2018年每个礼拜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时间。在12月5号的时候呢，会进行我们的第二周义卖， 就在明天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义卖呢，有小林眼镜的 MLB 跟 Naturally JoJo 的太阳眼镜组，然后呢，还有远雄秀厨的10张一组的自助餐餐券组，然后呢，还有台塑石油所提供的 VIP 黑。黑豹卡里面已经出了满满的10000元，想要知道呢，所有的商品详情，你可以上飞碟联盟的 Facebook 脸书去看看。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就是捐款，然后做爱心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飞碟联盟的脸书上面私讯小编，告诉小编说，哦，这些商品呢，就是我有想要标的，然后你可以跟小编就是联络一下，你要出多少钱，你可以给他一个 budget， 让小编代替你竞标。 嗯， 也欢迎你星期三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打电话进来，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呢，重点就是帮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帮助台湾这5000多名的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弱势的家庭的小朋友们， 嗯， 每个月提供他们一份食物箱，让他们至少不会饿死，可以快乐的长大。 嗯， 今天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帮安德烈食物银行，帮助更多更多的孩子得到快乐。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 拜拜。

劳工团体认为，民进党如果有心回应民意，就该紧速修法。无论内政部直接修订纪念日及假日实施办法，增加七天国定假日，或者制定国定假日法，保障十九天国定假日，民进党不能再拖延回避人民的诉求。但是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国定纪念日的七天假已经在劳基法第一阶段修法时废除，确立周休二日的明确法源，目前没有重新讨论恢复七天假的必要。高雄市准市长韩国瑜昨天才公布由林国权出任高雄市原住民委员会主委，但因为林国权涉及吸金案引发外界批评，林国权今天主动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内阁团队。韩国瑜下午面对媒体询问时认错，表示他之前确实不知情，征询时并没有问每一名阁员有没有前科或官司，未来在征询阁员的时候会问清楚。由于市府三名副市长目前只确认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外传的市府现任副市长杨明洲以及前县长杨秋兴都还没有公布，媒体问副市长的人选点名是不是考虑到延揽对手陈其迈，韩国瑜回答只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且刚选完让陈其迈委员沉淀一下比较好，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天下杂志发布最新的2000大企业 CEO 调查，发现贸易战冲击下有 75.5% 的企业家对明年全球景气感到不乐观， 67.2% 近七成企业看坏台湾投资环境，还有八成 CEO 预期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低于主计总处推估的 2.55%， 倒是有超过八成的受访企业表示明年有意愿调涨员工薪资，这也是六年来最高的比例。因为人力、两岸情势以及环保政策等变数，东南亚市场也在近十年调查中首次超越中国大陆，成为企业投资的首选。天下杂志表示，被问到2019年面临最大挑战时，七成的 CEO 表示中美贸易战是心理最大焦虑，其次是中国经济放缓 40.8%， 而 75.7% 的受访企业主都不看好明年全球经济，主要就是川普政策带来动荡让他们看坏明年的景气。调查也发现，台湾供应链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大陆市场。2011年的调查中，41.9%的受访企业家都表示来年有投资大陆的计划，但是今年的调查还是有投资大陆市场规划的，只剩下17.7%，有18.4%的受访企业准备增加在东南亚市场投资。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出，上海跟伦敦两地的股市互联互通机制计划下个星期五12月14号启动，象征世界两大经济体朝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迈进了一步，而投资人期盼多时的互伦通开通可能会有助于炒热 A 股行情。消息人士透露，伦敦证交所集团将首先启动互伦通机制，但是实施启动的日期仍有可能因为情况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互伦通将允许符合两地条件的上市企业发行存托凭证，并且在对方上市的市场上市。沪港通、上海香港以及深港通、深圳香港分别在2014年底以及2016年底上路之后，都曾经带动一波资金效应，让股市上涨。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下跌32点，成为271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1点，成为315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6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5点，成为795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4点，成为1008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35亿。外资以及陆资卖超37.28亿，投信买超7.47亿，自营商卖超8.77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38.58亿。今天白天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今天晚间开始，受到微弱锋面通过以及北部海面和东北风增强，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还有马祖也将。 天哪！当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国道抛锚三步骤，带你远离二次事故。 如有反光背心，穿上更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